129页啊，我们来看强制辩护跟任意辩护。什么叫强制辩护？就是他们的案件一定要有律师。所以强制辩护不是等于一定就是指定辩护，因为指定辩护有可能不是强制辩护，就是假如说他是地收入申请指定，那他就是强制辩护。然后呢，强制辩护也不一定是指定辩护，有一个道理是因为强制辩护有可能是自己选律师啊，他为什么一定要回家指定？难道他没钱吗？一定是没钱吗？不一定吧。好，所以在这边的话，选任辩护跟指定辩护，你不要拿来跟强制辩护、任意辩护来做比较，因为这没什么好比的。选任就是跟指定比，强制就是跟任意比，这两可以各自比，可是不要放在一起四个相互比，因为没什么好比的。好，就是不一样的概念，就不用特别拿来做比较。好，那我们来看哦，它什么叫任意辩护案件？就是它的案子可有律师，可无律师，就是没有也好，有的话也很好。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强制辩护案件一定要有律师。那哪些是强制辩护案件？就是我跟各位报告31条，最近本庭3年以上有期徒刑，高等法院管辖地审案件，被告因基本证案无法完全陈述，没有律师到庭不能审判，如果进行审判的话，就构成39条第7款判决单违法令。那如果他的案件是任意辩护案件的话呢？那我们来看。他有可能不是强制辩护案件，但是法院有指定，好，有指定，而指定的没有来，有没有可能判决吧？有可能。所以在这边的话，如果是任意辩护案件，审判长有指定，这个指定的义务辩护律师没有来开庭的话，也是不能审判。如果法院在没有律师来开庭就加以审判的话，有可能也会变成39第7款判决单违法令。所以任意辩护案件有指定的情形，它的法律效果会跟强制辩护案件一样。那如果说是任意辩护案件，没有律师也 OK， 然后法院也没指定，好，这时候你看他有没有选任，没选任无所谓啊，不是每个案子都有律师啊。就像是在像有些地方哦，像我听有些朋友说，像在中南部案件，有70%的人没有律师，有70%的被告没律师，反正他自己去判庭无所谓啊。好，那他没律师的话 OK 啊，所以不用强制辩护，也没指定，也没选任，并不违法。那如果是任意辩护案件呢？有选任，然后而且法院也合法通知律师到庭，是律师自己不来，那法院直接下判决不违法。为什么？本来就没有律师也无所谓，我为什么一定要等他律师来？我不等的。好，那至于被告跟律师之间的关系，就有被告自己去跟律师争执啊。为什么我开庭他都不来？啊，可是法院不会因为律师不来就不下判决，因为这是任意辩护案件，不是强制辩护案件，而且也没指定嘛。好，那如果说今天他有选任，就是他是任意辩护案件，他有发起请个律师他选任了，然后呢，法院没有合法通知律师到庭，这时候是构成诉讼程序的违法令，不是379，而是380。为什么？因为这个是程序违法，除非显然对判决有影响的话，否则我们不应该当人重新举三审，因为他的案件的本质本来就是没有律师也 OK。但是法院没有合法通知传唤律师到庭，法院有没有错？也有错。所以如果说这个错会影响到判决的话，我们就上诉三审；如果这个错不会影响到判决的话呢，那当然我们也没有一定要让他上诉第三审的效果。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文字论述，你看130页这边哦。好，所以哪些是强制辩护案件？是最新本庭3年以上有期徒刑，高等法院管辖第一审案件，被告证在无法完全陈述。然后认定的标准呢？好，就是以诉状上或是法院审理结果好为准。然后任何时期强制辩护都 OK， 就是有些案件在起诉的时候是非强制辩护案件，后来审理到后来变更起诉法条是强制辩护案件。或者是说他一开始是强制辩护案件，变更起诉法条是非强制辩护案件，我们说都 OK。 为什么？只要是强制辩护案件就有律师，所以他一旦是强制辩护案件马上要有律师来才能开庭。如果一开始是强制辩护案件，后来变成非强制辩护案件，反正都有律师了，我们就让律师从头开到完，所以都一样嘛，吼，就是你不论什么时候有强制辩护案件，反正知道有强制辩护开始，就是要有律师就对了，这样才不开庭。好，那我们的法律效果，强制辩护案件没有律师会判决当有违法令，任意辩护案件有指定，效果等于强制辩护案件。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如果有选任，我们要合法通知；如果没合法通知的话，有可能会送成违法令。送刚刚讲的。好，那我们来看130页下面有两个小 Q&A。好，强制辩护案件被告选任辩护人没有到场，审判法可不可以临时指定公示辩护人一起辩护？至少要看，如果法院没有合法通知，那我们应该要再给 法院一次合法通知的机会，让他的律师来，不可以直接指定公司辩护人来帮他辩护，因为他的律师跟他比较具有信赖性，你怎么可以不碰他的律师啊，然后自己短出短去拍公司辩护人给他嘞？好，那如果法院有合法通知，是他的律师，我这样留不到场的话，这时候就可以指定公司辩护人。好，那可不可以临时指定随机审判？你在下面打个叉叉，第二个 A 后面打个叉叉，你指定一个公司辩护人就马上审判，那根本就没有实质辩护嘛。我跟各位讲个概念哦，你说什么情况下指定公司辩护人？像这种情形呢，就是我假设说我们现在正在开庭，然后开庭的那个已经在开庭哦，然后被告来了，然后法官就问被告说：“啊，你的律师嘞？”被告说：“我不晓得嘞。”啊，法官就说：“啊，不行啊，你这强制辩护案件啊，你不是请一个律师，那他没来，我先怎么开？”然后被告说：“我真的不晓得啊，那该怎么办？”然后法官说：“好，没关系，我帮你拍一个公司辩护人下来。”然后你说：“什么叫拍公司辩护人下来？”因为公司辩护人他是法院的律师，他就是国家的律师。那时候法袍什么颜色？紫色的。我说：“啊，好像没看过这种人。”这种人在民国八九年后就不招考，但是之前的几个公司辩护人都还在法院，哦，只是说人数很少，很少，很少。所以你若在路上看到披法，不是一般路上，当然是法院的那个中堂上，一般都说披法袍，那是一定是神经病。就说，假如说你在法院走廊上看到披蓝色的是法官，看到黑色的是书记官，然后看到金色黄金蝶小小，那个是律师服务员，他们好漂亮。然后因为金的，然后还有你看到白色是律师，就一般而言，你都知道中间那一条白色是律师，然后紫色那一条中间的是检察官。啊，你看中间绿色那一条，你不要吓到都有鬼，他是真的有这种人，有这种的衣服，所以你不是半路遇到鬼，你是看到是真正的人，然后他是谁？他是公司辩护人，所以他中间的那个就是法官蓝色、律师白色的那个位置，它是绿色的，而且是好亮的绿色，非常闪耀的一个颜色，哦，就是一个很亮的绿色。然后呢，他就是国家的律师，他的办公室就在法院楼上。就国家律师，他就是等于是公务员的办公啊。啊，只是从民国八九年就没有再招考公司辩护人，要不然这个缺实在是太好了。就是有事情再下来，不是这样吗？有事情再下来啊。然后呢，那公司辩护人，你想看？那就是我们就随扣他随下来，案件他知道吗？不知道啊，他怎么知道？我今天才知道他的律师没有来，所以我随便帮他找个公司辩护人。那公司辩护人也是我今天随便找的，他哪知道案件？不知道。被告有没有看过？没看过。要怎么答辩啊？随便嘛，随缘啊，随缘再答辩。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你案件这样子随机审判，好危险，对不对？不行。那应该怎么办？你如果要公司辩护人，要让公司辩护人有再一次的准备机会啊。所以你今天是可以先开庭，可是你不可以今天就终结案件。你今天可以开庭，你今天可以做调查，可是你不可以今天随便结案。你今天随便结案的话，那很草率。好，那在这边的话呢，只要遇到跟辩护人有关的，你必须要先看几个实务见解。这几个实务见解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先看完实务见解，然后再回过头来看95年律师的这考题，请各位翻开136页。我们这边以下是几个重要有关辩护人的实务见解，所以你来看136页这边第一个有90年台上6970号判决。好，他说被告在诉讼法上他有借诉辩护人为其辩护的权利，这个就是诉讼基本权的被告防御能力，然后呢要让他基于平等地位接受法院公平审判。好，所以这个叫做是程序正义。好，所以这个辩护权的实践就是代表程序正义。好，然后同样的概念在93年台上2237号判决也是这样的意思。好，他说刑事辩护制度是为被告利益以及期待公平审判，进而确保刑罚权适当的行使而设的，所以被告在诉讼法上有依赖辩护人为其辩护而不受不法审判的权利，这个是宪法基本权的诉讼权。然后呢，在强制辩护案件没有辩护人到庭就不可以审判，这个审判指的是审判其实所进行的一切程序而言，不是只有延迟辩论哦，是从朗读案由到延迟辩论中间你都可以做，任何事都不能做，而不是说没有律师不能延迟辩论，其他都可以做，是没有律师所有的审判程序都不能做。好，下面的话那就请你们自己再把它看完哦。然后比较重要的有两个刑庭会议，在91年第7次刑庭会议我们来看。91年第4次刑庭会议，你说好多， 提案哦，有甲案、乙案，好、哦，那最后结果才甲案，好、哦，好，那我们就直接来看决议啦。通常哈、哦，我们的习惯是看这种行政决议哈、哦，我不建议你哈、哦，就把什么甲说、乙说全部看完以后，然后再看结论。我建议你一开始就直接看结论。就是你一开始就给你自己的第一印象就是结论，你这样子到时候考试的时候熊熊想起来的就会是那第一印象。就是有些时候人哦会有那种记忆的关系，就很像说我一开始就跟你讲说这个老师的课上得很好，纵使上的再烂啊，你会觉得啊好像大家都说上得很好，你心里面你会觉得他上得很好啊。如果跟你讲说哦这个老师上得不好，除非说你自己个人比较特别偏好，否则你会去就人家的印象。你知道人都会被第一印象所引导，这个是很常见的。所以啊，你会发现说这个人，你第一眼看到就觉得你喜欢他，你就觉得你跟他痛掉和，你就是和。纵使跟他吵架，你也会觉得和，啊，是和才会吵架。啊，这个人你看他怎么讨厌，纵使他不惹你，走来路上你就想踹他一脚，因为你就看着就很讨厌啊。所以有些时候哦。你会说我不想实物见识才拿来说什么怪我双双忘记，因为你每次你都念一大堆啊，你都忘记最后那个结论，那我们就干脆直接你一开始你就让你自己的刻板印象，你刻板印象不是不好的，不是不好的形容吗？所有的刻板印象是不好的形容，但是用在考试呢很好用，你就是让你自己的刻板印象是正确答案，然后到时候你脑中浮现的那个答案通常就八九不离十不会错，因为你一开始烙印在你的印象就是这个答案。所以我建议你们，你们在看这种决议哈，一开始就先看决议的结论，然后心有余力，时间很多啊，然后又对行政法好有兴趣，你再把所有的其他的学说看完啊。如果没兴趣的话，有的时候你只要背背结论，有的时候也可以了。好，所以你来看一下138页最下面他的决议，好，他的决议才甲案，好，然后内容在下面，他说，所以直接看决议嘛。好，138页最后的决议，他说，刑诉法3719条第六款规定，被告没有在审判期到庭进审判之期管，要用辩护人监或指定辩护人员辩护到庭而进行审判，这是判决量的法律。在通常程序，这是上诉三审事由，然后在没有上诉程序呢，也是审判违背法令的事由。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他认为如果没有律师审判的话，这个是违法很严重的情节，这就是91年第7次刑庭会议。还有一个是91年第8次刑庭会议。好，91年第8次刑庭会议在139页。然后呢，这个第8次刑庭会议，你看完后都快哭了。你看后来说到底有几说啊？好，甲说在139页倒数第3行，然后乙说在140页，不好意思，他都没有往后退，叫你们都找不到。140页上面数下2、4、6、8、10、12、13，第13行是乙说。然后141页第1行是丙说，你说这样就结束了吗？没有，140页倒数第3行是丁说，然后142页是五虎说，说那到底哪一说是最好的方法？你找结论。143页第3行决议才五说，好吧，我们来看五虎说。啊，你很有兴趣，好喜欢念一大堆学说，你就再把甲乙丙丁回去把它补足。最起码你要知道误说讲什么啊。好，所以你看东西，因为有些光看一个会就可以给我看一整天，很浪费你的时间。你看一整天也只有会一个概念，好，所以你就直接看结论。看结论的话至少10分钟。好，你来看误说，他说最近每次聊到逾期徒刑案件，审判中没有辩护人，应该指定公社辩护人或是辩护，要用律师的案件或指定辩护人案件，律师为到庭进行审判是判决当违背法令，在哪里？31条、39条分别定有明文，他还滥了一个280条。然后他说好，被告是主人勒索杀害被害人，这是强制辩护案件，因为这是就是等于3年以上的案件，法院已经指定辩护人为被告辩护。然后呢，这个指定辩护人虽然有到庭，但是他的笔录记载说，律师只陈述辩护意旨，详无辩护书所载。他就说，就法官问他说，请问你的辩护是什么？他说，我的辩护就像我的诉状。然后就再看，哎，你有提诉状吗？啊，你没有提，你没写，那就代表你没有辩护了。对，你说你的内容想诉状，然后结果你又没诉状，就什么都没有。那这律师要懒惰。他说哈，这个律师没有提任何诉状，显与辩护人未经到庭辩护无异。意思就是说，这个律师有来等于没来，这个律师是人不过是废人。好，类似啊，但是没讲那么难听，就类似，对不对？就是显然没有律师是一样的啊。好，这个律师来说什么话都没讲，就显然就跟没律师是没两样。好，然后他说哈，在这边，好。这种情形就是显然与未经辩护无异，好，所以在这种情形的话，一样也有379第7款284的违法，好，它的结论就是简单讲这个意思。所以哦，我们在91年第8次刑庭会议，它彰显一个概念叫做什么？叫做实质辩护。实质辩 跟他对应的概念叫刑事辩护。什么叫刑事辩护？就程序上有个律师在那边陪他开庭的程序，那个叫刑事辩护。但是我们要的辩护绝对不是说一个律师坐在那边好匆匆人头就把那个位置填满而已。今天那个律师要有实质上的功能，他如果坐在那边就跟一个犯人没两样的话，他就是没有实质辩护。那没有实质辩护的话，就等于他没来一样。好，他有来跟没来一样，你看他多费。所以啦，这种情形的话，就等于你法院也不可以直接下判决。你直接下判决的话，就还是有284跟379第七款的违法。纵使律师坐在那里，不过律师没做事情，你就下判决，一样有284跟379第七款的违法。好，就是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这实务经典去彰显这个概念。好，它彰显是实质辩护的概念。好，然后在这边的话，后面143页后面还有塞了实务见解，那就劳烦你回去看一下。好，因为这几个概念的内容其实是差不多的。好，我们回来看九寿年律师考题131页这边。好，我们来看九寿年律师这个题目，他说：甲因为杀人未遂被甲方提起公诉，把杀人未遂圈起来。你总要知道他是不想是辩护案件嘛，对不对？杀人未遂，你说我这刑度哎，好吧，杀人未遂，你最起码没看到杀人，知道不会太轻啦。哦，所以纵使不知道刑度是几年到几年，你总该知道不会太轻嘛。好，然后甲选任 A 律师当辩护人，审判中法院依法通知 A， 法院有没有通知？有通知，是谁的问题导致 A 没来？是 A 自己，是 A 律师收人家钱还会注意没注意，然后忘了来。好，然后审判长当庭指定公社辩护人 V 为甲辩护 ，A 不来就找 V， 就是 A 不来就 A 不来，我们就找他颠倒的 ，A 颠倒就变 V， 要不然为什么要叫 V？ 我也觉得很奇怪，好，然后呢，我们就今天进行审判，然后就当天也是辩论终结，请问这个程序合不合法？那如果要判被告无罪，答案会有不同吗？好，这个题目跟你小时候课本几乎内容一模一样。好，我们来看这个题目，我要说今天呢，甲有选一个 A， 啊，这个 A 到底重不重要？你要去看他是强制辩护案件。如果是任意辩护的话，他是自己选任，法院有合法通知，那没有律师无所谓哦。好，那今天法院为什么还在指定公社辩护人？你想知道他应该是强制辩护案件嘛？所以，纵使你不晓得杀人未遂的刑度，你应该要知道他是强制辩护案件啊。如果不是强制辩护案件的话，为什么法院还要帮指定 V？ 好，所以在这个题目，你第一段你要先回答：好，本 V 是强制辩护案件。好，然后强制辩护案件在31条是遵循本3年上有期徒刑后的法院管辖，第三案件被告知的状况法委员先陈述。然后呢，因为杀人罪是遵循本4年上有期徒刑罪，所以是强制辩护案件。好，然后第二个。审判长经由法官传案 A 没有到场，法院指定公社辩护人，这个合不合法？合法，因为杀人律师不来，我可以指定公社辩护人，这个程序是合法，这个阶段 OK 的。好，然后132页，国字153。现在问题来了，审判长当庭临时指定公社辩护人 B 为甲辩护，然后当日用延迟辩论终结，这个就错了。你可以指定 V 来，可是还要再一次啊，你不能可以今天就结案啊。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强制辩护案件被告已选任辩护人，选任辩护人没有受通知，那其选任辩护未受通知到庭。好，然后呢，虽审判长临时指定辩护人为其辩护，好，那这个一样跟辩护人，好，这个一样跟没有辩护人到庭没有差别。好，你如果没有另定审判，其实就预知延迟辩论终结，这个程序其实是违法的。所以你要把实质辩护的概念纳进来，因为这个公社辩护人他今天来坐在那边，也只是突有其人，可是他没有任何的内容啊，那就代表没有办法达到实质辩护啊。好，所以第二段呢，好，我们要写为了贯彻实质辩护的功能，你应该要另定一个审判期日通知 B， 就是让 B 有个准备时间，好，然后再让 B 再来。好，那这边第三点是讲到哈，林玉爽老师说啊，你既然都还要再指定一个审判期日通知 B， 那你接下来新的审判期日你也通知啊，你也应该要同时通知 A 吧，因为 A 是今天疏忽，他下一次不见得又那么凉光啊。他说很难说，好啦，那很难说，所以现在是审判期日的，像林玉爽老师就说，你就 B 跟 A 两个都通知嘛，你就两个都通知嘛，反正第二次 B 有准备来，那也好，那如果第二次 B 有准备来 ，A 也来，那 A 是他自己选任的，具有更信赖性，那我们就这时候 B 就可以先上去继续休息啊，反正公司平稳没事就上去休息嘛，对不对？ 美术真的很好啊。你要说什么时候还要再招考？已经十一年没有再招考了，不要奢望了，应该是不会再考了。太遗憾了，要不然那工作真的很不错。好，所以哈，就是李小生来说哈，就是你既然要立立审判，其实应该要 B 跟 A 哈都再通知一次会比较好。好，然后第四段我们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判决结果要判被告无罪，答案有没有不一样？好，实务见解这边有79年台上行政八号判决，他说强制辩护制度好是为了保护被告利益，维持公平审判。好，然后呢，法院认为无罪，被告经二法传唤无证也不到底，可以都可以直接下判决，写在300没有条嘛，你要给他无罪判决，他没来都可以直接判，更不用讲律师没来也 OK 啊，反正你是要怕他会受到不公平审判，现在他是无罪，他自己本人都可以不用来啊，律师也可以不用来，这是实务的意见。可是吕小师意见不太一样，吕小师认为说律师可以不用来，这是有没有违法的问题，可是律师没有来就是强制辩护案件没律师啊，他是当然上第三审的问题，吕小师说这是两个不同层次，不能混在一起，但是实务其实也不管那么多，实务就说有哪个被告被判无罪会因为他的律师没来他就说不公平，应该不会啦，好，所以这是实务的意见啦。啊，当然啦，你可以把实务跟学者意见并为说明一下。好，这个题目其实考的就是很明显的政法实质辩护。好，然后有关任意辩护，好，在133页这边，任意辩护种类你要看它有没有指定，如果有指定的话呢，那它的效果会等于强制辩护，那如果没有指定的话呢，没律师不会有任何影响。好，然后呢，第三个分类是多数辩护跟共同辩护。什么叫多数辩护？一个被告有好多的律师叫做多数辩护。好，那一个被告有好多律师，那你的文书只送拿给其中一个吗？没有，三个律师你三个都要送。好，那你说选任只能够有三个 quota， 那如果超过三个怎么办？好，如果他们是同时选任的话，你不晓得到底他要谁。假设说他今天同时选任的 A、B、C、D。你说怎么办？超过了没？好，你不晓得他要谁的话，你就定期监理补证。你就是给他一个期间，叫他挑出其中三个。他请了四个，你就跟他讲说：“哎，你超过三个了，请你挑出你要哪一个？请你说哪一个不要，好，剩下哪三个这样子。”好，所以你可以让他补证，但是如果他预期不补证的话，你法院不可能帮他决定啊，那就等于全部都没选。是他自己不决定的，那我不能够说谁留谁要剔除啊，所以我就当作全部都没有。好，那如果分别选任的话呢，我们说后来的超过，那后来的是多出来的，后来不生效力。好，所以先选任为主。好，所以我们现在来打个例子。好，我们用例子来看一下。假设说呢，甲是被告，他请了 AB 两个律师，同时请了 AB， 然后甲妻太太不是也可以帮先生独立选任辩护人吗？连家长家属都可以选任，然后当然他也可以。太太帮他选任的 CD 两个律师，好，甲自己选 AB， 太太选 CD， 然后就一选又超过，好 ，AB 两个是同时 ，CD 两个是同时，但是呢 ，AB 跟 CD 这两组是他先他后，那这样的话，到底这四个人我们要怎么选择？我们说先选任的 ，OK。就是先选任的没有超过 quota， 那 OK， 所以 A 跟 B 已经三个占两个名额。那现在问题来了，你说候选任的，可是你选是两个 C 跟 D 呢？好，这 C 跟 D 是同时嘛，所以这两个同时的话，我们就定期监理补证。我们请他自己决定 C 跟 D 要哪一个。那如果说他不决定的话，那 C 跟 D 通通都没有，反正 A 跟 B 也 OK 了。这样的话 C 跟 D 通都没有，那如果不补证的话，我们就当作全部的选任都没有生效。那如果他补证的话，那你就看他最后是挑哪一个啊，有可能挑 C， 有可能挑 D 啊。好，好，那什么叫共同辩护？就是一个律师帮好几个被告一起当辩护人。好，那这边的话共同辩护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怕会有利害冲突。好，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的实务上的意见是说，今天如果说他们没有利害冲突，我们允许共同辩护，可是如果有利害冲突的话，我们就不允许共同辩护。那林俊那个林俊老师的意见就是说，很难想象共同被告你可以很明显的知道没有利害冲突，搞不好是利害冲突啊。好，所以林俊老师认为说利害冲突是潜在的，所以在这种话 他是主张说，那干脆一开始就是都不要共同辩护，这样不是很好吗？好，那辩护人的权利有第一个阅卷权，第二个有交通权。好，不是说律师他可以不见车开庭，不是，是交通权，只是说他可以去接见通信他的当事人，所以他可以律见他当事人。然后第三个他有在场权，所以对于律师在场权我们也有告知义务，像哪个条文88条之1第四条，你如果紧急拘捕的话也要告知他的律师，你要告知他的律师。好，然后像侦查有没有在场权，有，侦查有在场权，所以在245条第2项。侦查不公开，唯一能够进去的就是辩护人，好，就是他的律师，被告律师。好，然后上诉权呢，记得哦，辩护人可以提上诉，可是不是用自己的名义提，他是用被告的名义提上诉。好，那像问题来了，如果辩护人用自己的名义提上诉勒，我们在这个部分的话，旧的书件是69年台北20号判例，他就说那就是不合法上诉驳，可是这个驳不利益是由被告承担，所以后来这个案子释宪，申请大法官解释变306号大法官解释，就是这个案例实在是蛮苦手的。照理讲大家不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可是可能刚好这些律师事务所他是比较年轻的律师来当辩护人所以就是刚好他的资深的那个资深律师没有管到，所以这个律师他就写了上诉书状。好，然后就写一个刑事上诉状，然后写一大堆上诉理由，写完以后加的落款居然签自己的大名。这个律师非常急功好义，就说很不服，赶快上诉。我们法律上说你是当事人吗？你不是，你不是当事人，你哪来上诉权？所以我们正常的情形不能这样写，正常情形应该是说上诉人是被告，然后律师呢是他的辩护人。所以你还是要让你的被告签名啊，你被告没签名，你用你自己的名字上诉，那就上诉不合法啊，因为你是当事人上不住。好，然后呢，那因为这个被告他请律师来办上诉，他不晓得律师状只会把他写成这样啊。如果因此上诉不合法，你知道这是一个多严重的错误，本案确定，你当事人就要去关哦。假设是说是判有期徒刑15年，完全没上诉，你当事人去关，他现在一定会告律师赔偿，对不对？一定有啊，一定有故意过失不法就会侵害他的权利啊，然后还有违约啊，因为你跟律师订立的委任契约，没有叫律师做这么蠢的行为啊，对不对？所以这种案件哇，才太可怕了，对被告也不好，然后对律师来讲，律师真的吓了半死，他那个刚出道的律师，没想会发生这种事情。好啦，然后后来之后我们再说申请释宪，为什么申请释宪？就说好啦，今天这个律师再怎么错，也是他嘛，对不对？也是律师的错嘛。可是到底是由谁来承担这个案子最终的不利益？搞了半天是被告啊，因为他确定嘛，他的案子原本还可以上诉，现在变成不能上诉，因为等到他发现律师提错，显然应该超过10天了。等到大家都发现这一切，应该都超过10天了。结果超过10天，然后他的案子就确定了，他就丧失上诉权，他就本案定谳。所以就变成说，律师的错由当事人承担。那这个当事人能够预见到律师会有这种错误吗？不能预见，因为他期待的是什么？他期待的是他请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应该会帮他办好啊。他很难期待请一个律师刚好帮他办不好，所以这个错误由当事人承担太苛责了。所以在4/306号就说好啦，我们就不要直接就因此让本案确定，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4/306号就说我们要定期监听铜证，因为这不是被告的错误，也不是被告所能注意。你要怎么样要求被告他的法律知识要比律师还好？他就信赖律师，结果被小律师给他弄坏了。所以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现在就定期监听补证。那说真的啦，遇到这种情形，谁不会补证？赶快补啊，说时迟那时快，一定成为事务所急件案件，赶快补证啊！再怎么忙，今天一定要把这补证的案子给他补进去。那你说怎么补证？就是补证被告是上诉人，然后律师只是他的辩护人而已，就是不正常，就是不正被告的签名嘛。所以这个也是曾经费过一番辛苦的过程事件，要不然的话，这个当事人也是蛮可怜的。好，那侦查中辩护人跟审判中辩护人的权利义务，这个表格你们可以回去自己看。 哦，那我觉得这种表格倒是没什么好照念的啦。啊，辩护人义务几乎没什么好考的，你忠实义务啊，好。嗯，第五点，136点，代理职务情况点，好害怕。好，然后第15页就劳请你们自己看。好，然后145页这边辅佐人。好，就是145页哈，案件起诉以后，被告或自诉人有业务关系，可以再法院辅佐被告或自诉人的诉讼行为，叫辅佐人。好，然后还有代理人，好，在146页，这个你们可以自己看。我告诉代理人，就是帮告诉人及告诉人，就是被害人的律师，就律师有可能是被告律师叫辩护人，被害人律师叫告诉代理人。好，在147页。然后他们的权利义务超级比一比，这个我超不喜欢念表格的，因为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你只要懂了以后，这个表格你不会不懂。好，那你回去再慢慢把它看完，在148页。好，这个题目没有很难。好，我们再看一题，我们就把这本结束。我们来看149页92年律师这个考题。好，你们先看一下题目，我先加一版。好，149页92年律师。刑法109条泄露国防秘密罪，你们把109泄露国防秘密罪圈起来，上面写第4条，他就是内政国防法案国教罪啊。第4条就写第4条，因为这个有意义的条文跟你讲泄露国防秘密罪是有意义的。然后第4条伴随的一个概念是什么？31条啊，他一定要有律师啊，强制辩护案件啊。好，然后经高等法院检察官。终结侦查，终结向高等法院提起公诉，所以这个题目其实你看到后面，你也应该知道它是第4条是管辖案件了。为什么？因为它不是地检署，是高检署嘛。好，它第一审是高等法院呐。好，所以你马上就要反映到第4条跟31条哦。好，然后呢，法院受理案件后，就为被告指定律师以为义务辩护。然后呢，审判期日。甲到庭拒绝陈述，法院不太起陈述进行辩论。好，你把前面那句法院受理案件为被告指定律师以为被告辩护这一段框起来，然后再把下一段审判期日甲到庭拒绝陈述，法院不太起陈述进行辩论这一段圈起来，就是你就把它框一下这样。好，后来甲份额退庭，法院在甲退庭后对你说，你可能犯的是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这段框起来。然后呢，下一段再框起来，就乙则表示指令的开始框。乙则表或辩护意指详述辩护书状，但都没有提任何的辩护书啊。不好意思，这个有点大声，哦，吓到。好大声，我自己都惊了。好，但是都没有提出辩护书状，就延迟辩论终结。这一段框起来，你敏感度应该有点到了吧？好，刚刚讲过去了。好，然后呢，后来如期宣判，以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就是变成132，判有期徒刑10个月。请问上判下庭是否合法？理由何在？就见鬼了，他又没有讲什么，对他没讲什么，所以你要一段一段去审查。凡是所有的题目，他没有特别讲解决什么，你就把所有的题目可以解决的，就把它一并解决。他没有很明确跟你讲说答案你要处理什么，你就是整篇问题你都要去处理它。好，第一个，我们这个题目有几个大问题。第二。法院指定辩护 ，O 不 OK？ OK 啊，它是4条，内容外反腐条罪是强制辩护案件，没有选任律师就帮他指定吗？要不然法院怎么开庭？他第一个问题就是他不是帮他去找一个律师乙吗？他帮他找这个律师乙 ，O 不 OK？OK，、OK? OK， 好。 然后第二个，被告到底拒绝陈述，然后呢，然后法院不代理陈述进行辩论，好，合不合法？被告到底拒绝陈述，法院就直接辩论。好，请你翻开你的条文。301条，是你邓老师不讲的哦，你不讲，我不可能跟你开心口啊。好，所以被告到底拒绝陈述，法院可不可以辩论？可以，你是试打的，依照305条，连直接下判决都可以的。好，更不要讲说，就是说我要审理这个案件，当然也可以啊。你不可能什么都要等到被告开口，你才会做下一个动作。然后被告不开口的话，你还是要继续审理啊。好，那第三个，下问题来喽。后来讲就份额退庭，他就跑了。然后法院在讲退庭后，就发现到说啊，你不是109，你是132。然后他跟谁讲？他不是跟甲讲，跟乙讲。所以在这边，你变更起诉法条，不是要重新进行告知吗？95条第一款，他不是说变更起诉法条也要对新的罪名重新告知吗？我们95条第一款不是说你要告知他所犯罪名，然后你罪名有变更的话要重新告知，这个告知是谁对谁？是讯问者对被讯问者做，讯问者是法官，被讯问者是被告，应该是法官对被告说，你怎么会对乙做呢？你没有对当事人做啊，你对他的律师做，没有构成告知义务的履行啊。所以告知义务应对甲践行，而不是对乙践行啊，所以这个部分啊，对乙践行告知义务是违法的。就是这句话，你不能跟别人说，你就是要跟他本人说，因为你对他践行告知义务，这本身是什么？是他的资讯请求权，这是听审权的一个意涵哎。他有权利知道他现在变成什么法条哎，你现在要变132，你现在变成刑法条嘛，109变成132，你换条文了，你要告诉人家你现在要换成132啊，你趁人家份额退庭才通知他律师说他本人不知道呢，好，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是不合法的。好，变更刑法条的程序也是要对被告进行告知义务才能够进行变更程序啊。你没有对被告进行新的法条告知义务的话，你这个变更刑法程序是不合法的，所以这一段是不对的。好，然后第四个我们要注意到的就是后来，也就是说，辩护一纸详无辩护书，但是没有辩护书，法院就结案了。就如期宣判，请问合不合法？很简单啊，对，91年第八次行刑会议说，这个律师要有功能，不能是被人，所以我们要实质辩护。那今天他有来，没有实质辩护，如同与没律师是一样的。好，所以未经实质辩护。未经辩护无益，所以法院在没有实质辩护的状态底下，就直接结案，就宣誓延迟辩论终结，代表什么？31条的案件没有律师，你说不是有啊？这个律师是废人，你就当做他空气，他没有。好，好的，因为没有实质辩护，就等于没有他这个人。没有他这个人，你下判决是违法的，所以这个部分的程序是不合法，是违法的。啊，这个不是都刚刚都讲过吗？你不觉得这些东西刚刚都讲过，只是你不晓得怎么用，你不晓得怎么落实在考题上，所以你会发现到说，其实像我们在国家考试，你念书很重要，解题也很重要。啊，你不要期待说你所有书念完，你才要解题。因为你这样子哦， 效果不好，你马上念完这单元，马上去做这单元相关考题，你会觉得你会成长比较快，而且你会知道你才会知道这个要怎么运用。要不然的话，你一直单纯念书一直念书，然后考题不会写，考题不会写就等于不会念书一样啊。因为你说你财富无边，你说你肚子里面墨水很多，可是你的考卷写的不好哎、欸，你考卷写的不好，谁知道你书念的好不好？哦，所以考卷写的不好。其实这个算是等于就是等于都不会的一样的啦，好，所以你不要去怪说，就是说我书念很好，我就是刚好考试写的不好，那考试写不好就等于你书念不好啦，我们考试就这么现实的东西啊，啊你也不能够去怪，好，因为有些人60分的程度可以考80分，有些人60分的程度市场只剩40分，有些人60分的程度就刚好考60分，啊，我们当然最怕的是60分变40分，可是希望是什么？你能60分展现像80分。因为什么？你说怎么有办法？有时候你答题的技巧，你会藏拙，就是我们大家都不会笨到要把最差的一面留给人家看嘛。就我们都会适时的藏拙，所以有的时候你的技巧好，有的时候啊，这个概念你没有很清楚，你就简单的写一个大方向，然后很清楚的就好好把它写清楚。所以有些时候你在做练习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到说，其实你在解题你会进步很多哈、哦。所以一定要透过练习，你才会知道说这个单元你熟不熟。好，那有人说，但是题目就这样结束了，好棒哦，这个题目写得很漂亮。你还有一个答案没写，不要忘记哦，我们国家考试是真点分哦。你有5个真点，你写到5个，才会有5个配分。你如果5个真点只写4个，纵使你这4个写得再漂亮。你的答分就绝对不会太完整，因为你就少一个论点分啊。假设说都是5分5分5分5分，你就是人家25分开始算，你是只有20分开始算，因为你第5点没写到。你说啊，这个那这个让我第5点不是写完了？好，像问题来了，现在你是二审判的是什么？泄露国防警卫秘密罪。好，109条是泄露国防秘密罪，它是一审在高院。上诉到最高法院，变更为132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那就不是内容外防国交啦，是国防以外的秘密耶，回归正常不是吗？这个题目给我们最后一个讯息，我刚才请你圈起来，法院如期宣判，以被告触犯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这一句话你要去解它。因为这句话还有一个争点，你今天发现到他不是二级二审，而是3级3审了，你可以直接判吗？你现在是高院呢，你现在应该怎么样？你要用管辖错误发回地院审理。你现在在二审，你如果直接宣判，你是错的。题目不是跟你讲吗？现在你是二审，你直接宣判10个月，那这是错的。你应该要怎么样？正常的做法，因为你现在已经变132了，你应该要发回第1审审理，因为管辖错了，应该是由地方法院管辖的。你既然变成132，它就变成是地方法院管辖，所以你刚要把案子还给地方法院，因为管辖错了。原本是109，你二审有管辖权，现在变成132，你二审没有了，因为一审还没有审啊。所以为了维护审级利益，像这种管辖错误是不能够被允许的，对不对？人家3级3审，你一审审给他少了一个审，你二审就给他直接判了。好，那像问你啊，那你二审直接判怎么办？好，像这种案件的错误哈，是属于可以当然到第3审错误哦。但是海清主要要搬到第4款有一种情形，叫做法院所认管辖有误。好，所以这个时候哈，二审的判决是有违法判决，是判决当然违背法律的一种判决。哦，他管辖错误是判决当然违背法律的判决。所以第5个阶段，哈，就是高院以违背国防以外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是违法的。因为既然变成3级3审的案件，谁允许你二审直接判？你不是要还给一审判的吗？好，所以这边还少这一段。 然后这一段是那一年考试最多人没写到的一段，因为大家前面写完然后都觉得啊无怨已足，觉得自己写得很漂亮很完美，而且说啊这个题目我应该写的都没落高，结果落高了，好，就还是少一小段。好，我这一本哦，第一回我在160页后面我有附几个案例题，你们回去还可以再练习一下，这几天你们回去还可以练习一下。好，那我们第一回讲完了，所以接下来第一回就不用再带了。好，我们拿出第二回，请各位拿出第二回讲义。我们预计上3-4次课左右，好，然后我们讲义就是第二回虽然比较薄，可是会上得很累，因为它有案件担心很不幸。然后过了第二回以后呢，是大家都很嗨，因为就是证据跟强度不对，不过其实也没这么嗨，因为我们案件行动嘛，对啦。可是证据跟强度处分相对的是你们比较不排斥的，因为那个会比较有趣。好，所以第二回应该是我在教学经验里面是大家最讨厌的一回。好，不过没办法，案件担心重新这几年都有考啊，然后我们不能够避免它。好，我们来看，我们现在程序已经走到哪里了？诉讼主体都讲完了嘛，对不对？法院、诉讼主体都讲完了，法院、当事人、就是检察官、自诉人跟被告。然后呢，哪边考点比较多？被告还有他的监护人。好，这地方考点还蛮多的。在证据关系，法院、原告、原告包含检察官跟自诉人，然后被告就是被告。然后法院喜欢考文字跟管辖，被告喜欢考好被告的权利，好，就是像什么讯问的一些规定，好，就是被告讯问有没有合法讯问啊，好，还有被告的辩护人啊，好，这个国家考试爱考。好，所以我们诉讼主体都讲完了，我们第一回是原名的诉讼主体，然后第二回呢就要讲案件了。案件是什么？是诉讼特定。今天大家审用的对象是这个 test， 我们所谓的案件又叫做诉讼课题，又叫诉讼标的。那这诉讼课题案件怎么算？我们说一个被告加一个犯罪事实就是一个案件，一个被告加一个犯罪事实就是案件。所以我们的案件怎么数？你要用乘法法则去数。所以好，请各位看一下第一页。好，所以我们的诉讼标的又称之为诉讼课题，又称之为案件。然后它是要干嘛？它就是要确定法院行使特定具体刑法权的范围。然后我们的案件的内容呢，第一个是被告跟犯罪事实，一个被告跟犯罪事实是一个案件。然后呢，我们的案件的对象要用乘法法则。说什么叫乘法法则？你有没有看到我下面有什么 D1 F1 D1 F2 D2 F1？ 好，那我们来看哦。我们来看哦，假设哈、哦、有一个甲，他犯了窃盗罪，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所以他是一个案件，没问题吗？好，假设甲犯了窃盗罪，跟甲犯了吸毒罪，怎么样？有一个甲窃盗，一个甲吸毒，所以两个案件。好，假设说甲跟乙一起去偷东西，一起去窃盗，你说就是甲乙窃盗这个案件，那是民间的说法，那个民间 指的是人民的民，不是那个阴间那个民间，这是一般人民的说法。那你是法律人，你不能跟一般人民的算法一样，你就说案件一切都是案件。在我们法律上，这个叫两个案件，因为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是一个案件，假设到是一个案件，乙确到是一个案件，所以是两个案件。好，假设说甲乙这一对好朋友交情太好了，一起偷东西，有毒也一起分享，就是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不好的东西也要跟好朋友分享。好，一起叫一起吸毒，几个案件？甲窃盗一个案件，甲吸毒一个案件，乙窃盗一个案件，乙吸毒一个案件，所以在法律上叫四个案件。那你说，可是不是可以一起审吗？ 对啊，数案件可以合并审判啊， 不冲突啊，合并在一个双程序审判。可是这个双程序里面包含四个案件，你能够认同这样说法吗？一个诉讼程序审判和这个诉讼程序包含了四个诉讼案件，所以我们现在要数的是案件。好，那你来看，正常来讲，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人是一个诉，数个被告或数个犯罪事实应该是数个诉嘛，这个是没问题。好，所以呢，你来看第二页，所以在一般的情形之下，案件的数量要等于数的数量，要一致嘛，一个案件一个诉，一案一诉，诉案诉诉。好，然后呢，有另外的情形，叫什么？案件的个数不一定跟数的个数相一致。其实哦，因为有很多人啊，在念案件单性同性，早期我们有一本天书是陈步上老师写的，他有写一句金玉良言，大家念完以后，哎呀，实在是太有道理，可是还是不太懂。就是哦，在第二点的例外，你们看我数字光谱一跟数字光谱二，在第二页这边，一数必定为一案件，一案件为一数。数数未必为数案件，数案件必定为数数。讲得好好，不是在讲什么嘞？所以以前陈福寿老师的刑事说法教材被人家号称为有字天书，就是有字啊看不懂，好，就写得很好看不懂。可是你懂了以后，你发现到说老师写得很好，他写得很有道理，只是很难懂而已。什么叫做一数必为一案件，一案件未必一数？他只是说哈，一个数应该是一个案件，但是一个案件未必只有一个数。就像是我们之前讲的静和管辖。甲在台北杀乙，甲是哪里人？他是台中的人，他是台中人，所以台中人甲在台北杀乙，他的户籍地有管辖权，他的犯罪地有管辖权，所以今天我们只有一个案件，就是甲杀乙嘛，只有一个案件啊，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不是一个案件吗？可是有可能台北地检署在台北地院起诉，有可能台中地检署在台中地院起诉，所以这时候不就变成一个案件怎么跑出两个诉？这叫竞合管辖。那很简单啊，谁先细数，谁有权审理啊？假设台北地院先细数，那我们就给台北地院审理，台中地院就无权审理，有没有道理？就是竞合管辖，就是回归第八条。那第八条话好，我之前讲过，我们上班之后就是。画一大堆排列组合，黑板上都画满满，已经擦过三轮的那个很可怕的那三面，你会发到第一回讲命动特别大的那三面，所以你会发到这就竞合管辖，一案件跑出两个数哎，对不对？一案件跑出两个数。好，然后第二句话在数字光谱二这边第二句话，他说数数未必数案件，数案件必定数数。好，什么叫数数未必数案件？这句话跟光谱一那句话其实是不谋而合。他说好，数字光谱一这句话是从这边看过来的，一个案件未必一个数，为什么？因为他跑来竞合管辖。数字光谱二只是从这边又看回去，数字光谱二他说数数未必数案件，他说好，假设我现在就站在有台北地院有台中地院的案子来看，就一看啊，天哪，原来这两个数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数数未必是数案件，它有可能因为重复起诉竞合管辖，它只有一案件。所以这两句话，你只是从这边看过来，还是从这边看回去的差别。所以其实你如果懂得陈福寿老师的说法，其实他讲得很好，只是不懂的话会很难理解。那案件单性同性全部都充斥了这种概念，很可怕。好、哦，还好今天你说，还好今天快结束，一切是下礼拜的问题。哎、啊，你在想说下礼拜到底要来呢？哈、哦，又开始思索这个，下礼拜要来啊，因为这种东西你听懂就好了。虽然说在上课会很累，因为你上课要不断的精神要很好，因为这种东西，就你不觉得我刚才讲那句话，你精神要很好吗？还是说你现在精神已经有点呈现萎靡的状态，只差瞳孔没有放大？好、哦，好，那数案件未必数数啊， 你数个案件一定要数个起诉啊，你不同的案件就是要分别不同的诉讼系数，不是吗？纵使你合并审判，也是要有诉讼系数啊。好，所以数字官合二他讲，数数未必数案件，其实就是呼应上面数字官五一，然后数案件一定要诉数。好，我们用74年律师的这个题目来做一下检讨，好，来做一下刚刚念过的东西的检讨。他说呢，甲在住所地址县，先后犯连续窃盗两次，诈欺一次，就逃往重县，然后就被抓了。然后现在在重县检察官侦办，然后检察官在侦查终结以后呢，就觉得说啊，好啦，给他交保啦，然后他就返回子县居住。请问，检察官将甲上开各罪，以同一个起诉书一次向法院提公诉，那甲被诉的案件是一案还是数案？是一诉还是诉诉？法理安在是申诉之？就是靠我们刚刚讲的，也是一函数案，是一诉还是诉诉？好，他的题目问你法理安在，可是这个题目有一半以上的作答都是申问题，看起来像实例题的问题，像他的答案是申问题。哦，所以你要先第一段先讨论何谓诉，什么何谓案件。好，哦，你先把这基本的概念先写完，然后第二段呢，好，哦，你再讨论说，好，哦，就是说一案要一诉，诉案要诉诉。你先讲何谓诉，何谓案件嘛，然后你再讲说一案要一诉，诉案要诉诉，这才是正常。然后呢，这个题目怎么解？我们写在第三段嘛，哈，哦，你看我这边有帮你做简单题的。今天呢，好，在第三段讲它有什么连续窃盗，因为在民国74年那时候还有连续犯，连续犯在95年七月以后就整个不要，就它整个被除掉，它就没有用了。所以呢，在这边的话，在94年七月以前呢，他的连续犯还只是一罪，只是加重情形，所以他认为说两个窃盗算一件事情，两个窃盗算一件事情叫一罪，然后呢诈欺又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诈欺是第二条罪。好，那他有一个窃盗，还有一个诈欺，就窃盗就算一个啦。窃盗是一个犯罪事实，诈欺是一个犯罪事实，窃盗是一个犯罪事实，诈欺是一个犯罪事实。好，这个题目变怎么样？一个被告，两个犯罪事实，一个被告，两个犯罪事实，所以是两个案件，所以它是一案还是数案？数案，两个案件，不是一个啊，两个案件，一个被告，两个犯罪事实，不是数案吗？好，所以它是两个案件。几个案件就要几个诉嘛，所以他也应该要两个诉。你说可是人家检察官是以一份起诉书递上去，一份起诉书有可能有很多个案件呢？你们还有没有印象？我们很多那种金融案件，就像立巴案，哦，爸好难写哦，像立巴案，当初起诉了107个。差一个就变成108条好汉，这差一个就会判决无罪，好可惜。然后，后来好像追加我那个东森王丽玲，后来追加那个就108了。好，他那时候107个被告。好，假设说他们每个被告都有怎么样？每个被告都有诈欺、伪造文书、商业会计法、证券交易法。好，我们也不用再多，就先这样。请问几个案件？107×4，假设每个人都有这四个，欸，这是几个案件？728，几个二？428。我们算什么？哦，算算没关系，我们又不是数学课。你看哦，一份这么厚的起诉书，好，不止这么厚，因为我记得那个案子起诉的时候，居然还有记者很无聊拿尺来量，他说：“你看这份案件，哦，你看这个案件起诉书有很厚哦，然后尺在这里，大家对照一下哈，起诉书高达15公分。”好无聊，起诉书高达15公分代表什么？代表他附件很多也有可能啊。好，所以你看哦，一份起诉书有可能有400多个案件，一个被告一个犯罪事实就是一个案件呢，啊。你107个被告最少就107个案件，不是吗？107个被告最少应该要107个案件，啊，假设他每个人都只有一个犯罪事实，也有107个啊。所以一个案件等于一个数，一份起诉书不见得是只有一个案件吗？好，一份起诉书有可能是好多个案件，所以你数案件跟数数不能这样算。好，所以本案是，你来看哦，好，就本案是两个案件，因为连续犯在当时是一罪， 啊，现在变数罪了啦，好像变数罪并罚，在当时一罪，所以它是一个窃盗一个诈欺，是两个案件。那两个案件，案件跟数的数量应该要一致，所以应该是两个数。所以他问你说是一样还是数来是数啊？是一数还是数数？是数数。啊，这个答案是这样。所以这个题目根本就是申论题。好，然后呢，有关案件跟数的那个，这个应该不用特别比啦，吼，你只要回去慢慢看就好。第三页那个表格你就自己看就好。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的课程呢，会教大家案件单性同一性。好，所以我们案件单性同一性应该是我们下个礼拜所有的重点。所以我们下个礼拜真的就是一整天都在讲案件单性同一性。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应该是你们最不想来的一周。啊，都不要跟你讲，跟你讲，你这个人在安排怎么样？怎么样告诉自己不要来？好，可是我跟你们讲，就是你们下礼拜来，先这个听懂就好了。你听不懂，你会去自己要花更多时间。好，只是说下礼拜会比较辛苦，要先跟你们预告，所以你下礼拜来的精神状况要好，要比以前更好。好，因为精神状况不好的话，这个地方你会变得很吃力。好，那我们今天就先上到这个地方，好，下礼拜我们再继续听我们的课程。